北京 ，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维尔第四季当中的秋，今天我们的音乐就从这里开始，因为最近也的确是感觉秋天的凉爽已经在我们的身边。那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和秋有关。天凉好个秋，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我是王卓，欢迎你。 天凉好个秋，耳边听到的这一段串烧都是和秋有关。威尔第他的四季，每到和四季有关的音乐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选出的四季当中的那一段，比如我们选择了他四季里的秋的乐章。威尔第在他那个年代是一个无论是作曲方面还是小提琴演奏方面都是超有声望的人，而他的声望在当时也经过了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发酵，他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一些爱好音乐的贵族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威尼斯，目的是什么呢？只是为了聆听维瓦尔第来演奏小提琴。他在威尼斯的学校里面任教大概有40年的时间，所以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大量的音乐作品都是源源不断地从他的鹅毛笔端流淌出来。最出色的还是他赋予民间色彩和生活气息的器乐的作品。他一生写了500首协奏曲，73首奏鸣曲，此外还有歌剧10多部，还有康塔达等等等等。那其中相当一部分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我们知道那个年代是没有网络的，所以大家流传曲谱只是靠出版，而他当时最著名的也是我们听到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而四季呢本身就是由春夏秋冬4个部分来组成，而且呢它每一个部分都有3个乐章，每个乐章呢又分为快慢快。那现在可能进入了像慢这样的一个乐章。其实秋天景色也是不同的，我们喜欢它的落叶，我们喜欢它的秋收，感受一下。这是来自于维瓦尔第。 Thank you. 烧时间，今天和秋有关。维也纳森林新年音乐会演奏的著名的曲子应该是拉德斯基进行曲。那柏林森林音乐会演奏的最让全体柏林人引以为豪的是哪一首呢？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抢答了，是的，就是柏林的空气。这首呢是有德国的施劳斯之称的作曲家保罗林克在1902年创作的一首在柏林非常有标志性的音乐。而这首音乐呢，也不仅是因为它的音乐优美有节奏感，我觉得最让人情有独钟的是它的意境，因为听到这样的曲子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清凉，而这也是属于夏末秋初的清凉。是柏林的空气，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也马上回到了我们多年为大家转播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在现场的时候，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我也是忍不住的和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可以一起随着音乐打着口哨摇摆跳荡， 欢乐着，这里也是柏林森林音乐会独特的魅力。而且呢，在最后的一首曲子当中，所有人所有的笑脸，整场全都是笑脸满意。 听到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特别著名的电闪雷鸣波尔卡，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像柏林空气的曲作者，他是被称为德国的施特劳斯保尔，那小约翰施特劳斯还有老约翰施特劳斯他们来写作的这些的音乐真的是满意这种快乐的元素。那马上要听到下面的这一首，这是狩猎波尔卡，也是来自于他们。

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的串烧都是秋的旋律。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是王卓。耳边的这一段秋是属于德维夏克的。德维夏克本来他的音乐就充满了深情、悠长和忧郁，所以他本身的气质就有秋的气质。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来自于夏天的存留下来的那样的清凉，就是因为那一种炎热才会让我们觉得秋天的清凉是格外的舒爽的。舒伯特遵循五重奏，在他的这首作品里面的第四乐章主题和变奏是很多人最喜欢的，而且也是最有这种秋的清凉感。 秋天的清凉感受来自于夏天的火热的衬托。那秋天的音乐就是这样的，它有着独特的魅力，它有着独特的性格。像耳边听到的来自于柴可夫斯基《四季里的十月》。秋季还有一个最最著名的一个节日，那就是和月亮有关。所以今天我们最后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月亮颂》。在很多朋友的曲库当中，德沃夏克的这首《月亮颂》绝对是最爱女高音的音乐。 夏天的炙热中透了一口气，微凉湿润的气息宣告秋天的来临。今天有个大魅力，我们听到的所有的串烧里的音乐，有夏末秋初的，也有纯粹的秋天的。感谢你的收听，之后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在这里分享经典。回听节目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生命